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又到了每天中午的12点钟，3D 化新闻在直播间和你见面。那在今天中午12点半，3D 化新闻有话直说会公开的话题呢，是在河南的郑州啊，有这么一位一个区的房管局的局长。哎，这个房管局的好像曝光率很高啊，我们之前听说过这个南京的天价烟局长周九根，哎，刚好也是一位房管局局长，看来这是一个哎非常要害的一个部门啊。那在这个房管局局长他家里呢，就发现全家人都有两套户口，而且呢这个90后的这个女儿呢就名下有九套的这个房产，全家最新的一个结果，全家是有超过20套的房产，具体的数字应该是 29套 房产啊。那么这个被曝光之后，是舆论哗然，说一个小小的区一级的房管局长就可以积累到29套房产，有网友就惊呼，这得收多少苹果，推翻多少小贩的车，收多少保护费才能挣来那么多的钱。这个河南郑州啊，我想跟了解情况的这个朋友可以估算一下当地的房价，但是我估计郑州的这个29套房子也得往千万去了吧，这个起码是超过千万的啊。那这个因此呢，有人就说啊，要不是这个网友啊比较这个勤力啊，或者大家比较努力去把这个信息挖出来，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发现。那今天所以我们想请大家来讨论的话题是，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有财产公开的制度的话，恐怕就早就发现了，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确实在我们今天官员财产公开的这个制度落实之前，或者说在它实施之前呢，没有这个制度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办法，除了网络曝光之外啊，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这个权力进行一个监管，哪怕这个权力你说不大不小，只是一个区的房管局局长，他就可以积累到29套的这个单位啊。好，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请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呢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12点半之后呢，我们期待你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发表你的意见和看法。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电话的通话费啊，如果你从内地打这个4001200900的话，它收取的是本地通话费，就是你在哪儿就收哪儿的市话费，并不是因为打到香港而是有这个任何的国际通话的费用。那么同时呢，注意一下拨打的时间，我们的电话只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半到1点钟这个时间开放。那因为 3D 化新闻有两次的重播时段啊，因此如果你在凌晨1点钟或者下午5点钟之后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这个就是重播了，就不要打电话来了。感谢。好，那在互动话题有话直说开放之前呢，我们今天首先大家讨论到的话题是这个抽烟的这个问题。其实抽烟的问题呢，哎，大家其实每天啊都见到不少。我自己呢，如果说来往深圳和香港的话呢，我经常觉得，你说深圳跟香港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啊？你不说这个， 我觉得最大 感受是人讲的这个，比如语言啊，或者说城市的这个形态，有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像了。最大的分别真的是这个烟味儿， 烟味儿。 你一过罗湖的火车站，你就迎面而来就能闻到这个。 我觉得是那个冷气的，冷气的那个温度。 那冷气的温度， 就一过那个过关那个大厅，香港那儿的温度呢，就怎么样都比深圳要低好几度。 而且呢，这个深圳因为它没有这个冷气，这个吹风机啊，这个东西一吹啊，这个烟味儿就更加大。因此呢，我经常对我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烟味儿大的地方呢，就基本上你就是回到了深圳。因为确实你看，香港这个一过关啊，罗湖就是一个大的火车枢纽，那边那个旅客非常多， 过，就是很常见的，哎，站在路边的，蹲在地上的，或者就是在洗衣洞当中的，在哪里都可以有人抽烟。 嗯， 而且这个在内地的所有火车站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一件事情。嗯，但是你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气味嗅觉的这个雷达， 嗯， 到香港来看呢，至少就最近两年我来了香港之后，我是觉得这个香港，如果你闻得到烟味的地方，它你就一定会找到一块牌子说这里是吸烟区。 嗯， 在这个公共场合，现在甚至就是露天的这种巴士站啊，这个如果有人掏出香烟的话，立即会遭到白眼的这种情况，我是碰到过很多次了。 而且在内地呢，不是前段时间又开了新高铁吗？ 嗯， 是京沪线还是哪条线上， 是 就是有乘客呢在地铁上，在 高铁 上吸烟。 嗯嗯嗯， 结果呢就是引动了这个他某方面的这个测试的系统，哎，结果整个列车给吸烟的那个乘客给整减速了。 对， 当时呢就有很多媒体又报道说，哎呀，这些乘客也是不讲功德呀。 嗯， 现场的乘客也是说，如果我真的想抽烟哈，我会自己去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吸烟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不至于要影响。 高铁上好像是没有吸烟车厢的， 哎，但是我们现在坐一般的火车， 一般的火车在那个车厢连接处，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是很那个规范的一个规定，不是，他是说在车厢的连接处，我的判断啊，是因为那个地方通风比较好，就那个连接的地方 窗户打开， 不是连接的地方通常就经常漏风嘛，漏风通风比较好，所以你站在那儿抽烟的话呢，这个烟味呢比较容易扩散出去。另外呢，离这个乘客的车厢比较远，所以别人不容易被影响到。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没有规定的规定了，但是在高铁上呢，我自己的观察是没有办法抽烟的。但是对于很多中国的这个烟民来说啊，就是他不觉得抽烟是一个问题，你去拦他抽烟他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认为在高铁上或者说在公共场合吸烟，就我这是说大家的这种习惯啊，抽烟的话就跟我在站在这儿掏出一瓶水来喝一口一样，那么简单。因此我碰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就是有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在餐厅也好，或者说在这个火车站机场也好，有人掏出来抽烟了。 嗯， 好，这时候有服务员上去拦他一下，说，哎，先生不好意思，这里不能抽烟，招来非常非常大的反弹。 嗯，但是现在我觉得那是现在大家一个意识上。 嗯， 但是你相信啊，如果再过个两三年，现在不是真的是出了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规划吗？出了这个之后，我想国人在这个禁烟的意识上应该会有所上升。 是吗？你这个是一个乐观的 预期。哎，就比如说现在那个高铁那个新闻不断的报啊，不断报，大家会有说，哎，好像我也会耶。 嗯， 即使你说我不是当场吸烟那个，我是很想抽烟，但是我想如果我坐在那个列车上，因为有别人而影响我整个车的降速，我会想，哎呦，如果换了是我，我该忍住。 就是你考虑到后果。 对，考虑到后果。 啊，那就比如说，其实我一直在想，飞机上抽烟，现在即使是国内的话，飞机上抽烟也是基本上就没有了。那所以大家还是考虑到有个后果，比如说高铁，因为大家觉得，哎，我抽烟了会不会影响火车的安全啊？或者说在飞机上抽烟啊，一直都是宣传说会影响航空安全，所以大家一旦考虑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之后呢，你说即使是所谓的在于强的这种文化也好啊，习惯也好，惯性也好啊，这还是都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因此呢，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控烟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跟这个我认识的朋友，如果说他们是这种老烟枪型的啊，经常会说，为什么不能戒烟啊？因为十年了，二十年了，一辈子都抽过来了，你现在让我一天停是停不住的。但是我也在想，你说同样是老烟枪，上了飞机，这个上了高铁，他也可以不抽，这又是因为什么？ 明天跟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如果你乘坐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大家会考虑后果。但是我想说的是，三年之后，现在呢正在出炉一个中国烟草控制规划。真的是十八大之后，你看很多的新规划呀、新规定都纷纷出炉了哈，是首次提出将研究制定全国性的公共场所禁烟的一个法律规定，在三年之内要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的禁烟。 嗯， 哎，这个就不得了。你看，再说回到香港，香港其实很早之前，在前两年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全面的禁烟了。 嗯， 所以你说不管是在这个过关呢，还是在这个办公场所，你是很少见到真的是有人抽烟的，而且大家那个意识上，首先会觉得抽烟是非常不注意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二手烟，是被迫吸烟者，你是损害了他人的利益。那么这个规定出来之后呢，这次是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提高到一个全国性的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规律规划，甚至是法律的高度，而且是由八个部门联合编制并且负责实施。哪八个呢？有工信部、卫生部、外交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烟草局，八个部门联合编制。所以大家 看得出来好像这一次的全面禁烟呢真的是下了一个决心。 嗯， 因为禁烟期间我们真的讲了很多年，昨天我们在做这个选题就翻查以前的资料哈，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很多城市就已经开始推动所谓的这个公共场所的禁烟，但是呢说到广州呢就引来很大的反弹。 对， 就别说现在这个3年规划，听这个控烟专家说啊，他中间是博弈了差不多30个月。 是， 就2年之前在广州他们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大范围的条例都是博争论很久，为什么呢？特别是在办公室，当时有一项规定说领导在办公室，尤其是在一个人的办公室，那个该不该禁。就在一个羊城论坛上就当时就有人表决嘛，主持人现场问他说你们觉得该不该禁，现场呢只有2个人说不该禁就举手，后来其他人都觉得应该禁，尤其是领导的办公室。你想人家觉得哦，一个人的办公室我抽出烟又不影响别人，人家说你错了，因为你一个人办公室所以更多的你的部下会跑过来跟你汇报工作呀，而且是办公室大部分是那个中央空调的系统嘛， 啊、 你在那抽烟、 啊， 你的那个抽烟的空气，对 呀、 啊，就传过去，就整个那个通风系统都被你给污染了。所以呢，当时是争拗了很久，下定决心哦，说广州要这个全面禁烟，在办公室里面一定是不准抽。但这一次呢，也是争拗了几十个月之后出炉这么一个规划，网友也是给出了很多的一个吐槽，说哎，在中国有可能执行得到吗？而且是8个部门，你们怎么样去分工啊？在网民有的时候说，你会不会说规定某一些区域就好像日本似的，好像香港似的，有些地方是可以给你吸的、你不能说是矫枉过正了，吸烟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个人的自由，那中间怎么样平衡呢？ 是这个控烟啊或者说禁烟的话题在中国这个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了、那之前也是非常雄心壮志的有这么一个公共场所的禁烟的条例。那其实我们2年之后啊，现在再来看这个事情，中国的禁烟或者说控烟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感觉是可以失败来形容的。那因此呢目前又提出了这么一个规划，这个规划那当然了它这个内容是非常的多，但是它具体做不做得到啊，或者说哎，跟之前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凭什么让我相信它会成功呢？哎，我们待会儿接着说。好，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主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这个禁烟啊，在中国它究竟做不做得到，或者说它这个面临的阻力又是什么？那说到这一次的这个工信部质检总局的发布的《中国烟草控制规划》，是2012年到201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它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吸烟率的降低目标，要说把中国的吸烟率降低到3%以上。那很自然的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吸烟呢？卫生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成年吸烟人数超过多少？3亿，男性的吸烟率52.9%，就是说这个基本上你是男性的话，你就有一大半的可能啊，就是可能是这个抽烟的。那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这个青少年吸烟率的问题。我国的13岁到18岁的青少年吸烟者是1500万。 哇， 1500万，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还有一个数字叫尝试吸烟者，就是说你比如说正在学，或者说偶尔抽过，然后这个在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吸烟习惯，但是属于正在尝试阶段的这么一个，有4000万人。因此呢，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控烟形势是非常非常不容乐观的。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数字呢，可能是要看这个因为吸烟而染病的，而得肺病甚至其他更严重的疾病，就导致生病导致死亡的那个数据可能更加的惊人。而且也是因为如果真的是这些数据公布了，让大家真的是看到哇，原来吸烟的那个后果对健康的影响这么严重，可能会让大家禁烟戒烟的那个意识会更加的强烈。 没错， 但是我觉得戒烟和禁烟又是不同的一回事哈。戒烟可能是更多是自己的选择，就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但禁烟呢很多时候你要考虑到公众的利益，考虑到你在公众场合吸烟会不会影响到别人。那我想这也是这一次这个出台这么高的一个法规的一些背景吧，大家就会猜测很多的原因，哎，为什么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它出来这么一个规定。 也是很多人会分析哈，一个是说刚才我们讲到对公众的一个健康，对个人健康，对公众利益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大家还会觉得你像在中国很多的这各种贿赂的办法， 嗯， 有的人以前是送这高价酒，其实高价烟也是当中一条，这个尤其是现在岁末年关，大家都会，哎，送这个烟给领导啊，做这个人情啊，于是会觉得哦，现在不是天天喊着反腐吗，喊着财产公开吗， 嗯， 应该是从大家这个伴手礼上面也要下手，也要开刀了，从各种的这个源头和细节上面去杜绝一些腐败和奢侈的风气。 嗯，这个大家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中国禁烟恐怕最大的阻力啊，并不说在于，哎，所谓的这个习惯，比如说我爷爷抽烟， 嗯， 他这个戒不掉，可能这个中国禁烟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这个群体， 嗯， 而在于呢，您刚举的例子，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呢，办公室里禁烟，比如说领导的办公室禁不禁烟呢， 嗯嗯嗯， 关键在于中国这个特权阶级啊，或者说你看公务消费里面现在有这个规定，说公务消费里面不能那个这个上酒， 啊， 或者酒是受到了控制， 嗯， 那烟呢，烟行不行呢，因为你这个在中国的这个特别是到啊基层啊基层地方， 嗯， 这个烟是一个太普遍的一个东西， 觉得是个人情， 就好像是上来给你递名片一样的，嗯，哎，上来就先给你一包烟， 给你好烟， 这个， 给你好酒， 哎，特别讽刺， 尊重你， 就喝酒有的时候不到饭点还不一定就是随身带着酒， 嗯， 但烟真的是随身有人带，这个有特别讽刺，说这个卫生部有一个会议，请美国的这个控烟专家来中国考察， 嗯， 哎，这个人家很热情啊，这个是外国的这个高级别的代表团，上来先每人先送一条送一包中华烟， 这个太， 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控烟 专家 就看了傻眼了，就，哎，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他说你们中国是怎么在宣传控烟的呢， 是， 但我就是说大家完全没有意识到， 嗯， 因为这个烟这个东西啊已经完全融入了 中国人的一个文化里面， 就所谓禁烟禁烟嘛， 啊， 这个就是我就是变成一个礼节性的东西， 啊， 很多人他可能本身都不抽烟， 嗯， 但是他为了这么一个所谓的工作的需要，他随身都带着香烟。 是你像我家就是， 啊， 我们家从来没有人抽烟的， 是， 但是呢家里会 常备着烟， 烟是一定有的，就是，哎，过年过节大家来你家串门，说哎这个递根烟，这是表示那个， 哎， 欢迎人家，哎，一个理性的表示， 嗯， 哎，但是啊你像这个如果真的是他要禁呢，也不是没有办法，还是看你有没有一个铁律， 嗯， 就包括刚才讲的禁酒嘛， 啊， 今天不是看到一新闻吗，就是部队里面说，哎，那个不喝酒不劝酒没有伤和气， 嗯， 就是也是一个新规定新风了， 嗯， 如果说你要禁烟呢，是参考禁酒的这么一个决心和力度，没有说你禁不了的， 嗯， 怎么讲呢，啊，当年这个禁酒呢，人家也是会怀疑啊，说哎，真的是领导要喝酒了，他喝了酒要开车，那个谁管呢，抓住了呢，有方方面面的人来打招呼，你说管还是不管，处理轻还是处理重，怎么定，但是呢当年这个禁酒的一个禁止酒驾铁令一出呢，有四个疑虑啊，说不认识领导，不认识特殊市民，四个疑虑出来之后呢，对这个酒后驾驶也是从严处理，这个靠驾照啊三个月啊，有的是这个吊销执照啊，还有是从严的处罚， 嗯， 你真的是到了那种铁面无私的地步，六亲不认，我相信真的是你想做没有什么做不成的， 嗯，这个所以在中国很多这个规则啊设立啊，你这个没有一个上行啊是不会有下效的，这个俗话说的好，上梁不正下梁歪， 嗯， 啊，这个特别是在烟，又是你看这个南京的房管局长啊，之前周九根他之前是怎么曝光出来的，天价烟嘛， 嗯， 天价烟局长就是因为一包烟，哎，就发现了整个你包括这个贪污腐败的违纪的违法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因此呢这个烟啊在所谓的咱们这个社交场合真的是有很重要的这个意义，如果说在这个上面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控烟的问题的话呢，对于中国这3亿的烟民来说，恐怕要这个做到禁烟乃至这个控烟的话， 嗯， 更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 嗯，所以说这次为什么引得大家叫好呢，是因为之前一直说中国呼唤这个所谓的顶层设计，因为呢你必须要从最高的法律上来规定，来狠下决心才有可能做得到， 嗯， 所以这次呢有8个部门是一起来做这个事儿，大家觉得哎好像比以前要更加乐观， 但是这个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啊， 嗯， 这个顶层设计我自己觉得这里面很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 的烟草企业啊，其实一直就存在这个顶层当中的，而且呢是这个顶层当中非常有利的一个部门。哎，烟草企业，你看它的这个税收啊，占到全国每年财政收入的6%。哎，据说呢，这个有一次在参加世卫组织的这个控烟的这个条约大会上面呢，同时有卫生部的官员去，也有呢烟草专卖局的，或者说这个烟草行业的这个官员去，那两人的这个私下就发生了争论。那个烟草的官员就说呢，你这卫生部的官员要签订这个控烟的条约，你这个是卖国，你的工资的1/10呢都是我们烟草行业给出的，因此我就在想，你说这次其实推行这个控烟的规划当中也有烟草，必须得有烟草行业的这个参与，或者说他们的配合吧，但是他们能够有多么情愿吗？或者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出于这种保护自己的利益的东西，他其实会有天然的动力啊，来阻挡这个控烟的。 就是他这个烟草公司你可以卖烟，但是在你的包装上呢，我可以选择向这个香港的一些包装看齐。香港的包装就很恐怖啊，就整个那个上面又是烂肺啊，又是烂牙呀，而且他很多的广告就从他那个宣传广告是吸烟可以致命，吸烟可以阳痿，吸烟可以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让你听了哦，我看完这个买烟的时候，我就会想一想，我到底是不是该买这包烟呢？但是这还不是最重点，关键是你买了之后你在哪儿吸，就说你吸烟真的是你个人的选择。就像这次你，如果你定了一个法规之后，我觉得也不应该矫枉过正。就像在日本嘛，日本不是之前禁烟之路也是走了几十年，它在很多的公共场合上呢，你是见不到烟的，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吸烟区，哎，就看到一道景观，就很奇观呢、啊，相当于是，就上班的时候大家排着。对，在那个吸烟区那样抽烟， 没错。 所以说如果在中国你要禁烟的话，也得是划分一个区域，真的是给非常想吸烟，甚至是人家戒烟也是要有过渡期嘛。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禁了，明天你就在哪也不能吸了，这相信我也是觉得不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举动，你要有过渡的。但是你在吸烟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公众利益那是你不可以去动的。所以在你这个禁烟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政策，很多的这个执行上面去可以值得你参考的。当然了，你说 这个日本，你刚刚说的日本的这个经验啊，包括其实香港某种程度上，哎，大家都会更多辩论的话题在于，哎，是不是矫枉过正啊，或者说烟民啊，他本身其实作为一个这个烟草的受害者啊，那他的这个权益谁来保护？但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呢，在国内呢，恐怕暂时还没有到矫枉过正这一步。暂时呢，我自己的这个担心是在根本就没有办法落实。比如说，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2010年开始其实就提出了这个控烟的规划，但是呢，烟草工业，哎，你看它的这个销售额啊，2011年就相比2010年增长了1/3，增长了1/3，因此它有大量的销售。而且呢，这件事情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如果平时去，看到这个烟草的包装的话呢，它进行了改进，根据你的法律，它会进行一些改进，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烟强调它是中国中草药，有中草药成分， 就是、抽了会对我身体， 哎，还什么科学技术新配方，这个新技术，它就会，它当然不可能直接这么说，但给你产生一种错觉，让你觉得现在烟草制作的技术提高了，改进了，它的危害。你觉得它比以前小了，其实不是这样。还有一个，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经验，香港的所有香烟，都是薄荷味的。 哦， 香港的香烟都是薄荷味的呢，它有一个什么呢？如果大家抽过烟就知道，这个薄荷味的香烟它口感比较好，就是它香烟烟丝如果说味道重的话呢，经过参加这个薄荷之后呢，就是你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所以呢有很大的迷惑性，这个是在国外的，这个是国外的国际烟草行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以前我们觉得抽薄荷烟都是女性才抽薄荷烟，现在男性的烟也都有薄荷烟，就是为了让烟民对烟草的接受度能够提高。所以你说这个烟草行业啊，它有这么大的利润，它也有很多钱来给自己做宣传。我们电视上看到的广告，现在都不说我这是什么什么香烟了，都说我这是文化产业，都说我这是物流，都说我这是其他，但是这个牌子你都记住了。甚至还有中国的这个控烟的也觉得非常无奈，人家有钱啊，怎么办呢？人家可以捐钱捐给希望小学， 捐钱来做慈善活动，捐钱捐给奥运会，捐钱捐给世博。你说这个事儿吧，你说我要去那个阻止说你不能捐给奥运会，那人家说你这个是跟全国人民对着干啊，那好像这个烟草行业他因为手里有钱啊，所以他这个话语权就比较大，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现在颁布的这个新的规划哈，就是说未来3年要怎么办呢？我们国家的烟盒呢将褪去美丽的外衣，要向恐怖包装看齐。他就要求我们这个进一步要改进卷烟的包装的标识，他要制定这个警示作用更加强的样本，还说要按照大而明确、醒目而清晰的要求，通过扩大警语占用面积、加大警语字体、增强颜色对比度来提高它的危害的警示效果。那当然这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些理想了。 在中国呢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呢规定是规定，实行起来呢通常是另外一回事。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最后一节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哎，在执行上面中国有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甚至是在香港在国外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拿回来借鉴和参考。 好，欢迎回来3D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即将开放，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河南郑州的一位房管局的局长啊，他全家老小一共是29套房子，他的这个90后的女儿啊现在也是被称为房妹啊，这个房妹开始说大家只是发现房妹的名下有9套房子，结果顺藤摸瓜现在发现出来这个全家一共是29套房子，而且呢家里有2本户口。为什么有2本户口呢？大家就发现这是为了给你这个炒卖这个房子啊进行转手交易方便来设置的。那房管局长管到的很多就是房屋的问题，他这个属于是监守自盗吗还是自肥呢？那更重要的是就这次的这个事件看过来啊，如果说在没有一个清晰明确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监督腐败，或者说来防治腐败吗？请你打电话来发表意见。在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09000， 如果你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呢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化新闻，我们中间有个一键call in的功能，在12点半之后就已经启动了，你可以摁下去就可以打进来。不过呢不要担心，你打进电话之后呢收的只是本地的通话费，不是国际长途了。 好，在今天的前半部分呢我们仍然在讨论的是这个关于最近出台的中国控烟规划啊，烟草控制规划2012到2015，那这个目标呢是到2015呢让中国的这个成人吸烟率降到25%以下，而现在的啊2010年的是28.1%啊，已经是往30%去了。那因为说到这个具体的实施当中，它可能面临的难度，我刚才说了，这个烟草行业呢，这个我不是说这个烟草行业就是天生是邪恶的，但是我相信，就在一个利益博弈的当中，每一个团体都有天然的来保护维护自己利益的这样的冲动。比如说我去做烟草局的话，我的首要利益也是把我的烟草的这个利润做大，而不是考虑说我卖香烟的，但是我不可能考虑说让别人少买我的香烟，我作为卖烟的，我肯定是终极目标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买我的香烟。因此呢我经常在想说，中国的这个因为有烟草专卖的这个制度，而且呢烟草又对于财政的贡献是那么的大，在出台这样的这个条约当中呢，这个法律当中，你不可能回避让烟草行业或者烟草管理部门来参与到这个法规的制定当中。因此，怎么样让他们来自己约束自己，或者说自己来革自己的命，自己让自己少挣点钱，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个机制应该是去怎么设计。 我想这可能是下一步要做的事儿，就是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供求。 就是明基讲的呢是这个供应还是非常的足够，而且是生产也是非常的足够，甚至是因为这个利益的关系让你觉得这个烟草公司利益是难以撼动。 嗯， 如果仅从这个规划的字面上来看，说规划明确未来三年呢我国将压缩和减少烟草的种植面积和烟草品牌，那当然这个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慢慢的，现在不是很多人说要这个帮助这个烟草企业怎么样去升级怎么样去转化，但是我想现在我们这一步能做到的是什么，就像这规划当中第一步要讲的是三年之内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的禁烟，就是你可以买，但是你要选择在什么时候吸，在什么地方吸，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执法，通过你每一步的一个具体的执行的细节来可以做到的。就是在你选择我吸的时候，你觉得我可以这个不以这个个人的身体健康为考虑，但是呢你在吸的时候不让别人吸二手烟，不要影响这个空气的环境，这个一个出发点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你在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想很多的这个听众可能说，哎，在中国我就是担心执法执不了，就好像当时那个刚才讲的羊城论坛上面，很多人都因为要让办公室让领导的办公室首先禁烟就已经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弹，我有什么样的信心这个规划这么一个美好的想象可以在中国内地推行下去？ 没错， 但是关键是还要看你的执法的力度，看你谁来执法。那就包括当时的羊城论坛上有争论说是联合执法，人家就会想因为联合执法就可能你推我我推你，最后大家谁也执不了法，就 没错， 就这个规划这个所谓的政策是一纸空文了。 包括这次的这个控烟规划刚才说了，哎，八部委啊，或者说这个八个部门来协调立法，我这个听上去非常的这个威武啊，这个声势很大，但是呢通常这样的后果呢就是你执法起来呢也是每个人各说各话，哎，你也到底也不知道找谁，就踢来踢去。 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不是很多在中国内地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都是，哎，新加坡呀香港呀他们这些经验可以拿来参考。今天早上我去请教几个同事，他俩是真的是烟民，但是在烟民我说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吸烟你会担心有人来查你们会被检控吗，他说我在办公室里面因为有同事，可能同事会觉得受不了，首先会找保安了，在同事的这个监督下我是不会吸烟的，但是在这个公共场所我一定会注意。他说我有一次在公园里面就是随口这么吸了，但是你就看到旁边的真是有便衣的那种控烟办，香港叫做控烟办的人就走过来说，嘿，你别吸了。然后我说，哎，他哪有检控你们，他说那次倒没有，就是劝阻我，但是我也是真的听朋友讲他们在那种卡拉 OK 啊，在那种歌舞场所里面，他说有一次突然之间就十几个人涌进来，就穿着那个小坎肩，就是那个是执法人员，说你抽烟了，他们是有确凿的证据，还给你偷拍了，就拍到你吸烟的那个动作，于是当场就给你罚了。最后他们是开罚单，还要是上到法庭去检控你，由法庭来发传票给你罚钱，香港是罚多少钱呢？最高罚5000块。你在街上，如果是好像你没有把那个吸的烟头给那个熄灭，扔进烟灰缸里，扔进那个垃圾桶里，都会被罚1500块钱。 对， 所以关键是他有那个威慑力在，就执法人员，我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人家就会觉得哦。包括现在去那个从内地来到香港的旅客，他都知道了，在香港是禁烟的，我就不敢吸。我要吸呢，我就非得去找到那种可以吸烟的地方，我就把那烟瘾给解决了。你看，关键是看你怎么执行。 对，你的意思就是说，哎，只要这个执法部门强力一点，或者说有决心一点，这事儿就做得成了。 当然， 我觉得是这样。在国内有的很多执法的时候，他关键他看他有没有执法的这个动力。你要说很多地方，哎，比如说你抓到一个这个无证小贩，哎，收来的罚款都归你自己。 哎，真的是，我今天早上我就问我那同事，我说为什么那些执法人员非得跟你过不去呢？哈，那你反抗怎么办？他说，哎，他们有 quota 就有配额。你想香港他们有那种警察呀，就开传票什么的。 是。 他说我每年规定你必须给我检控多少人，你才算那个交差了。我说哦，这是你们的动力。你看他给我解决这么疑问。 所以你这倒是提醒了我们，以后可以设置一个这样的这种机制啊。这个可能以前很多城管的这个他的收入啊是靠抓小贩的罚款来的，以后呢设立这么一个基金，哎，就让这个戒烟办的人他通过这个抓烟的这个罚款来供给他自己的这个工资，这样的话大家我觉得啊还是要在利益上面有一个保证的一个机制，就是你确保他有足够的动力来做这件事情，包括这个控烟啊，控烟的那一方你也要确保控烟的方面他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动力，这个机制保证他可以做得下去。那不是说你有很多事情说靠决心，这个决心最后有个落实的地方，那其实对于我觉得最基本的落实就落实到利益上面，你这件事情可能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刚才讲的香港那些具体的执法经验哈，还真的是可以拿过来给很多内地的城市做一个参考。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出炉的中国烟草控制新的规划呢，从2013年到2015年一个三年规划，那么也是这个且行且看了，看最后到底是能不能我们每次一过到罗湖，一去到深圳之后，能不能跟这个香港的感受一样，哎，好像是空气就比以前要这个清新很多，就 其实呢香港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并不好，但是烟味呢确实也不太大。 是，好，那我们前面三部分的一个讨论就暂时到现在到这里。那接下来的一个互动环节呢，是郑州的房妹啊，全家被曝拥有29套房。刚才明启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个新闻的背景。那我们就想问您，如果说现在还没有这个清晰明确可以具体执行的财产的公开制度，你觉得还有其他的办法去发现其他的房妹吗？现在已经12:30了，欢迎你跟我们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样讨论。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呢，可以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3D 华新闻。休息片刻，马上来接电话。那我们把时间交给燕婷和明启，谢谢。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好，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在河南的郑州有这么一位房妹，哎，不是因为她姓房，是因为她家的房特别的多，我家的房子啊数不清。她的这个老爸是河南这个郑州市27区房管局的这个局长啊，那当然现在是原局长了。 对， 在这个他当局长期间呢，就网友就发现啊，他的这个房妹的哥哥也是这个房叔吧，房叔的儿子。15岁啊，就名下拥有一间公司，然后呢，这个房妹的这个名下呢，就注册了，哎，有两个户口，还有11套房子，全家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展，今天看到说，全家一共有29套房，29套房还有两个户口，哇，这个真是一个交易公司的形态。 那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呢，大家就是不断的挖掘他们家有多少套房，当然也是在找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 那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如果这个财产不公示的话，这些房子还能挖掘出来吗？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有的人啊，恐怕也抱着这么一丝的可能性，哎，真是他们家可能致富有方。 对啊， 真的，我就是合法的， 对，这个是有可能的。 合法的这个财产的话，那是怎么办呢？因此，即使对于很多官员来说，我们最近虽然看出来很多反腐挖出来的这个情况，但是也有很多这个官员会担心啊，自己受到连带的这个打击。我真的家里比如说有3-4套房子，我就是合法的这个所得的话，我怎么能够自证清白呢？在没有一个这个财产公示机制的前提下，因为我们财产公示的话题其实之前已请大家讨论了很久啊。那虽然说大家都是很多人的这个意见都是说需要有这么一个机制，那目前我们至少还暂时没有这么一个机制。没有一个机制的情况下，哎，真的有其他的办法吗？有或者没有，哎，打电话来说一下，4001200900，这是在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的电话。 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打电话来，有话直说，说出你的观点啊。 那好，在这个等听众打电话进来之前啊，我们之前其实每次说到反腐的这个话题，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反应都是比较的踊跃，同时呢也是比较的激烈啊。之前我似乎。我印象中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说中国就不需要一个财产公开的这个机制，所有人都说需要需要，但是呢往往担心都在于什么呢？担心这个事情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实，担心这个事情做不到。 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表叔啊，然后现在又有这个房叔房妹啊这样的事件，其实很多的一个由头都是由民众自动发起的，比如说像微博上看到某一张照片啊，然后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事件，然后经过大家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啊，逐渐这个真相浮出水面了。那我们现在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对吗？ 对，好，董先生。 好，董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对于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你怎么看呢？ 啊，你最近的这些反腐都是从基本上都是从微博上 体现出来的。 嗯，对。 然后其实喂， 对，您说的没错，我能听到。 对，这个确实嗯可以体现出来现在人民群众的一些力量。但是如果是真能从根部开始治理这个的话，应该还是我个人觉得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公布官员的财产，还是应该是可以治标又治本的一个办法。如果光靠微博这种的微博反腐这样一个一个的揪出来的话，确实效果是不会很好的。我相信其实现在的绝大部分官员应该还是清廉的，所以公布一下个人的财产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嗯，您是这么认为的。那您觉得在这个公布财产的时候会不会侵犯到这些官员的隐私呢？ 国外已经公布这么多年了，如果只要是他是合理合法，自己就算是当官之前经商，自己就是真正靠自己实力挣来的这些光明磊落的钱，应该也不会涉及到真正的一些隐私方面的东西。 嗯，好，谢谢董先生，谢谢。刚这个董先生跟我们讲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现在这个微博监督的力量非常的大，但是如果没有官方的这样的一些法则的话，恐怕这个微博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而且呢，我自己这个补充一个信息啊，我们最近也讨论过关于这个网络立法的问题啊。 对， 最近好像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觉，哎，风声鹤唳了，这个网上这个说话啊，或者说发言啊，就并不是那么像以前那么这个宽松了。现在呢有很多强调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那当然这个话有很多种意思，一方面确实有一个立法的必要性，那另外一方面呢，恐怕现在微博的这个反腐啊，可能它未来的这个功能也会受到一定的质疑。好，下一位听众已经打进来了。 好，你好，周学姐。周小姐 你 好。 喂，你好。 哎，您来自哪里？ 我来自天津。 啊、 哦， 天津 哈尔滨的。 天津，来自天津的朋友，你怎么来看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防媚的事件？你觉得官员有必要公示财产吗？ 其实我觉得，要是人家那个官方这个一方面吧，还有就是关于咱们老百姓也是，关键是人家说有钱是有钱，那他有没有钱咱也不知道啊，对吧？ 对，您说的没错。 对，要是如果要是真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什么房屋那个房产纠葛的问题的话，应该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而不是用来就是嘴头上说说呀或者怎么的了。你用嘴头上说也没有用啊，人家也不可能把房子给你啊，就算是你的，但是他也不会给你，对吧？ 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就是用法律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为什么说是保护自己呢？他没有侵犯到您的权益啊。 我说的是，如果要是侵犯我的权益的话，用法律保护自己；如果没侵犯你的权益的话，感觉要是哪边是受害者，你当然就得那个帮哪面的。 好，谢谢周小姐从天津打来电话，谢谢。 好的，这个周小姐，我的理解，她是不是说，假设这个是官员， 房子是非法得来的，是这个意思吧？ 是非法得来，如果是抢了别人的房子的话， 对对对， 你应该用法律保护自己。 对对对， 但反过来还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官员，他可能底下的房产被人曝光，他觉得这是我的合法所得，他也可以保护，他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当然，你要通过一个法律的途径。那关键是现在有没有这样一部法律？你有，是不是有法可依的这么一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限购嘛？那如果他的刚才他也说到，只有一个身份证下面，两个身份证。同一个头像， 对， 那这个是不是合法的？我觉得也是牵涉一点 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之前报道过，这个山西的一个村的人大代表，他就可以有四个老婆，而且四个老婆这个生的将近十个孩子都可以上户口。我们就觉得一直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啊、身份证制度是多么多么的严格。你看手里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权利啊，你有户口、身份证全部都不在话下。 对老百姓严格，对官员放松。 哎，真是。好，下一位听众已经打进来了，王小姐。 王小姐 你 好， 哎， 从哪里打来？ 从香港。 香港的朋友你好，那你怎么来看这个一个家庭有29套房子？因为在香港可能29套房子是一个富人他可能拥有，那在内地发生，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那其实最近我也关注到这条，就是这个房媚事件啊。其实像房媚这种事件，现在中国已经不算是一个沧海一粟了。我们打开网络，到处都是房哥、房姐、房媚、房弟这种事情存在。那我其实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 感觉，就是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让他们的家人每一个人都有两个以上的户口，然后在这个户口里面藏匿那么多的房产。 嗯， 那其实很明显我们都心知肚明，这是一个算是一个中国现在官场的一个潜规则跟官商勾结的这么一种现象了。那所以我觉得可能要解决这样的现象跟揭发出更多的这个房哥房姐，可能真的是要从公开这个中国官员的这个财产做起。那相符的可能就是要这个就是福利性住房的，比如说它的这种网络的严格的监管跟透明度，我觉得都要提高了。 嗯，那现在你目前听到的这个条消息啊，它还在这个调查当中，如果说它调查出来它有一部分都是合法的，比如说它有15套的房子都是合法的，你怎么来看？ 因为我目前看到的这个，因为他首先这个户籍每一个人有两个户籍，有不同的名字，然后指称的是一个人，我觉得这首先就是很不合法的一个行为吧。 对 啊，那这个房产合法，但好像目前报道的进度是已经有内幕的人士是揭发他们的这个房产是不合法的一个聚集。 您觉得现在在这个房产公示还有这个财产公示的一个道路上最大的阻碍在哪里呢？ 我觉得还是不够透明吧，就是官员的财产不够透明。当然，官商他们是一个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共同的利益链。 嗯， 所以如果你官员的财产不够透明的话，那其实商这一部分，他如果会有这个腐败的现象，那就他们是相互存在的嘛。 嗯，好，谢谢从香港打来的王小姐，谢谢你。 好，谢谢。 哎，这个说到官商啊，以前觉得这个官商好像是两个词，我们叫做官商勾结，但是后来呢好像大家觉得官商呢其实是一个词，就一个人他既可以是官又可以是商。 对对对。 那说到这次的这个房管局长这件事情，就有人就质疑啊，说你看如果说官员这个名下都有大量的房产的话，你比如说这位房管局长，如果我们可以采访到他，问他一下对房地产调控是什么看法的话，我估计他是不会赞成限制房价这样的这个 限购，绝对不行啊。 对。 那其实也有可能这个29套房子，你比如说那限购令，你手下只能有2套房子，但我有27套，我都是没有房产证啊，但是这个房子是我的呀， 对， 你能查出来吗？ 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房价的大幅度上涨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哎，比如说这个买不起房的人啊，就觉得很痛苦， 很痛苦。 但是对于手里有房的很多这个官员来说呢，就觉得是好事啊，我的财产大幅度的这个升值了。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个人的财产就会影响到他的政策倾向，乃至于他的这个做出来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说要这个官员财产勾结，不是财产勾结， 财产 公开啊，财产公示。这样的话，你更能够去监督这个官员，他在自己的职位上，在他官的这个职位上呢，他做出来的事情是不是有自己为自己谋福利的这么一个倾向？ 嗯，有没有利益输送？ 对对对， 在香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词，他们要避嫌。 对对对对，避嫌。 嗯，那我们也说到这条新闻里面说的是这个房管局长啊，他出现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这是因为他是房管局长，他的这个房子的信息尤其为大家所 关注。他说这个他手下这个批经济适用房的权力非常的大， 对， 很多这个就批到自己的口袋里去。 对，而且在北京我们发现经常大家对这个耳口相传的是说，一些经济适用房出来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哇，那个小区所有的户型都是大户型，150平米以上的，出入的车不是宝马就是奔驰，就是奥迪 A8， 很多 是高档车。 你会觉得经济适用房这些人真的符合这个经济适用的这个标准吗？或者说这个是不是通过当中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利益输送的问题？就像之前北京的这个车牌摇号的这个事情，说这个刘雪梅是一个万年被摇到的一个幸运儿了。那很多人之后去有一些假新闻了，就说这里面是不是有问题？那当然澄清说，实在因为叫刘雪梅的人太多了，这个重名的概率 太多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其实造成了很多大家的怀疑哈。我们今天应该还有最后一位听众欧小姐已经打进来了。 好，来接听欧小姐的电话。欧小姐你好。 嗨，你好。 哎，请问来自哪里？ 我在香港 啊。香港的朋友，又是香港的朋友，那你怎么来看今天说的这个房妹29套房的事件呢？ 那其实说，我们在香港的话呢，会有一个廉政公署嘛， 对， 就是 ICAC， 我们对 ICAC 呢，我们就是要求说，公务人员他假如他的财富与他的收入不成比例的话，我们会去调查。 所以在你看来，需要有一个监督机构。 对，那很明显，但是我不晓得在大陆可不可能。对， 那在您来看，这个目前啊，一些财产的公示，其实在香港虽然它是公示了，但是依然有一些人，比如说像利益输送啊，像一些这个背后的一些权钱交易还是存在的。你觉得在香港这样的一个现象怎么来避免呢？ 你意思是说从大陆把那个基金运到香港的做法还是怎样？ 嗯，在香港同时也会有这种利益输送的关系，比如说有发展商送给这个官员什么几套房啊，他的房产也会变得很多，但是这些可能没有被公示出来，这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你觉得在香港有避免的措施吗？ 我想香港，我相信政府里面有一个 file， 就是有一些的档案的记录了，其实我相信是很秘密的记录了每一个官员他跟后面那个财团的关系的。那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香港有一个官员他就是被 ICAC 去调查了，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那么快就可以有证据的，那我想是政府本身是有档案的，是要不要在什么时候把它拿出来而已。 就是说这个公示不仅仅是财产公示这么简单，可能背后就是一系列的整个配套措施全都是要做好。 对对，没错。 好，谢谢欧小姐，谢谢你。 好。 好，今天这个打进来的四位听众好像话题又回到这里，就说就是觉得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有 财产公示应该的。 对，那其实恐怕真正的问题今天恐怕应该是来问为什么还没有呢。哎，好了， 什么时候才能有呢？ 真是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好，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来的听众啊，每天中午的12点半之后热线电话都开放，非常欢迎你每天都来打电话发表你的意见。那以上也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拜拜。